佛说疗治病经，唐三藏法师译经译。如是我闻。一时薄伽梵在王舍大城竹林园中，与大毕除众五百人聚，时有众多毕除身患治病，形体羸瘦，痛苦盈缠，于日夜中极受忧恼。是去受哈难陀见世事已，以世尊所顶立双足在一面立白佛言：世尊，今王舍城多有毕除身患治病，形体羸瘦，痛苦盈缠，于日夜中极受忧恼。世尊，此出病苦云何救了？尔时佛告阿难陀：如可听此疗治病经，读诵受持，细心勿忘，亦于他人广为宣说，此诸治病悉得除天。所谓风治、热治、印治、三合治、血治、腹中治、鼻内治、齿治、舌治、眼治、耳治、顶治、手足治、脊背治、粪门治、遍身肢节所生出治，如是治漏，悉皆干燥堕落消灭，必差无疑。切应诵持如是神咒。即说咒曰：达智陀赫兰帝赫兰尼势利毗势利势利摩揭失智三婆跋哆娑诃。阿难陀，于此北方有大雪山王，中有大娑罗树，名曰南胜，有三种花，一者初生，二者圆满，三者干枯，犹如彼花干燥落时，我初必除所患治病亦复如是，五福血处亦不浓流，永除苦痛，喜切平复其令干燥。又复若常诵此经者，得宿命处置，能以过去七生之事咒法成就，娑诃。又说咒曰：达智陀山尼山尼舍山尼山摩尼舍山尼娑诃。佛说是经已，时具受阿难陀及出大众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